今天不需要再卡着，事情可以不用一次解决。先松一口气，不用急着把每个结都打开，身体会慢慢找到出口。今晚不用再反复想，不用再追着那些还没有完成的事，先让心里卡住的地方停一下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拱起你的双脚，脚底平踩在床面上，放松你的腰部，尽可能的贴近床面，吸气的时候透过鼻子温柔的吸气，让气均匀的充饱你的胸腔与腹腔，吐气的时候透过嘴巴慢慢吐气，让气完全吐出，刻意感觉让胸腔肋骨以及腹部往下塌陷，排出所有的气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吸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吸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吸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吸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吸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吸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吸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吸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吸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吐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现在先放松，有些路不用用力，也会慢慢打开。